KDA 星允系列小说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。 自从苏哈离开之后，狼狗一直在村口的高大护墙上等待，面对茫茫荒野，沉默着不理会任何人的呼喊，拒绝接受对脑神经的康复治疗。他的脾气时有狂暴，根本无法融入这里的生活，村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食物和水放到他的身边，然后尽快地离去。村中女孩子对这个沉默的红发男人却似乎更加着迷了。 一天天看着远方，好忧伤的人，忧郁的男人最有美感了。强壮才是美，你懂什么？哎，仿佛整个灵魂都被他给俘虏了，怎么办？好想能和他搭句话呀。 都是无知的小女生，可笑，执着才是美。她30多岁，我40多岁，年龄差距有点大，要是我晚生10年， 哎，命运捉弄啊。 哎，她在等那个同伴吗？ 真搞不懂，我感觉明明我更好看些，为什么她不看我一眼呢？可恶，真可恶。 你以为她是那种看外表的人吗？人家重视的一定是内心，内心你懂吗？风沙吹灭，皮肤干裂，红发男的表情却日复一日的毫无变化，紧盯着无边无际的地平线。困了，累了，他就索性仰面躺在墙头，四肢垂在两侧，呼呼睡去，直到星光漫天时才会醒来，继续等待。如果是常人，早已受不得这种晨露晚霜，生病卧床。有时他会沿着一臂宽的墙头走动，活动僵持的身子，观察周围的情况，东西南北何处有那熟悉的装甲身影呢？小村的高墙和大地一般颜色，这是很好的伪装。几十米开外的地底还埋着风机，有危险生物靠近时就会启动飞沙走石吓跑他们。凭着依稀尚存的记忆，飞船渐渐地靠近了小村天空，朝下俯瞰，荒原荒土，毫无人工建筑的痕迹。苏哈说，那些屋顶、街道和人们的帽子的颜色都能和地表融为一流，伪装到了极致。 啊，应该就是这里，只有近了才能看清楚。你先把船开远，否则会被村里的人和狼狗发现。 苏哈指示。 好，现在的距离可以，降落吧，我自己下船就行。 舱门打开，苏哈轻步地出发，渐渐消失在沙尘之中。红发男自上次醒来之后已经16个小时没有休息了，从星河当空到现在的日头高照，虽然这是一种常态，村民们各自忙活着自己的工作，种植、打水、养育孩子、擦拭武器，一些女孩子在高墙下偷偷地画着他的背影。 好专一的男子啊，要是对我该多好啊。 然后又开始每天的抱怨和感慨。喊声自头顶传来，低头看画的人们突然吓了一跳，仰面急观。 苏， 红发男开始喊起来，他发现了什么。此刻的苏哈还在1公里之外，面罩上扫描到高墙顶端那一个点，破坏了这伪装的身影的一动不动的红色。 那是 他本以为一切顺利，却不知自己装甲的微响没有逃出红发男敏锐的耳朵。是因为被改造的缘故？不，或许是太刻骨铭心吧。就像儿子心中母亲的呼喊。他神情激动起来，朝天空高伸手臂，左右疾挥，大声地叫着，却喊不出苏哈的名字，焦急万分。村里聚集着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，警备室内粗陋的监控器上只有荒野飞沙，哪里有杀人机器或变种生物？他怎么了？脑子出问题了？直到苏哈看清那张脸，已只有几百米的距离，他呆住。不仅是红发男发现自己，城门打开，似乎整个村的人都过来了。 他竟然站在墙头上，可恶，估计他早就看到我了吧。 苏哈只得硬着头皮走上前去， 村民们聚拢过来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询问着他的近况。红发男从高大的墙头一跃而下，遥遥地看着人群簇拥中的苏哈，一言不发，一眨不眨。苏哈无奈，只得也对着他微笑。穿过飘渺的风沙，当苏哈归来的身姿出现在飞碟玻璃窗外的远方时，已不是孤影。后面红发男穿着垫胶一般的高领大衣，踏着军靴，静静随从，神态安详。等待在红发男前方的将是新的战斗生活，他似乎什么都不知道，却什么都不恐惧，各种的苦涩夹杂着找到力量的喜悦，一起涌上了苏哈的心头。灰蒙蒙的天空中，太阳苍白无力地照耀着人类世界，满目疮痍的大地，战争和搏杀的痕迹，弹坑与损毁的机器，浸泡尸体的污染河流，地形图上绵延着一座又一座废墟。夜晚之时，大地遁入了无边的黑暗，再没有那种灯流如海点亮星球的繁华景象。铺天盖地的白色涌入眼帘，那是被雪山和冻土充斥着的冰封世界，生命挣扎着的极端环境。苏哈如常抱着双臂，仰面坐在地上沉默着，思索接下来的计划。红发男傻坐在一旁，支着膝盖，张大眼和嘴，快活着的看着窗外嗖嗖掠过的天。艾利克闲来无事，缠着 KDA 要学驾驶方法，他无奈只得先从仪表说起。苏哈静静地望着这对兄妹，不禁想起来加列夫和前线的朋友们。嘟嘟，哇，用手挽起长发正低头贴在控制台上认真观察的艾利克，被鼻子底一枚噪音大作突然亮起来的红灯吓着了，几乎跳了起来。红发男则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依旧自顾自地看着天，不知是痴迷程度可见一斑，还是心理素质太好。 这怎么回事啊，吓死我了。 系统捕捉到什么信号，等我解析。 下次我不这么靠近了，哥哥你怎么不早说，可能会突然响啊。 这不是还没讲到这些装置吗？ SOS。 苏哈警觉起来。 凯文，可能是杀人机器放出的诱饵，圣城在拉锯战时也遇到过。 我会注意的，我们先检索信号源的方位。微弱的电波仿佛风中残石，摇曳不定，看得出彼岸的发射站并不先进，甚至应该用简陋来形容。三个人紧张地注视着全息投影，电脑不断推导出可能的信号源点，并呈现在地形上，又经过反复迭代细化，筛选那些不符合的结果，最后只剩下一个。 西南山脚下的平地，大雪山旁，那里会有人吗？ KDA 操纵飞船适当的朝光点靠近，为将图形放大做准备。 注意距离，对方说不定会发现我们的。 苏华提醒道。 哥哥，好像有房子还有人在动。 艾利克瞪着眼睛看地图。 也可能是人形机器， 苏哈反驳道。不对，分析上有生命反应。 KDA 一锤定音，打消了大家的顾虑。飞船稳稳地降落在村北的远处，寂静无声。苏哈咔地合上装甲面罩，迈向升降梯。 等一下。 KDA 从驾驶席上站起，顺手拔出插在面板储物槽里的利刃。 我一个人去，你留在这里。 多个帮手不是坏处。 不，我是最好方案，从集体角度看风险最低，可能损害也最小。 可是。 没有可是，我不是人类，你放心。 啊，好吧。哥哥，有什么变故你就快回来。 没有回答， KDA 渐渐地隐没在通道的阴影中。远方的雪山雄伟而立，银装素裹冲入白云层中，风雪弥漫着时隐时现的顶峰，气流呼嚎着弥漫耳畔。他双脚在雪地上渐渐奔跑起来， 激荡起一串白色的雪花，在阳光下闪动，迅速远去。 KDA 凭借优异的视力观察远方的小镇，古老的气息扑面而来，他惊异几乎是被时间遗忘的场所，简陋的连大破坏的卫星都没有光顾，石头汽车的房屋用泥粘建，似乎摇摇欲坠，上面涂着斑斑驳驳的颜料，依稀还能看清所绘着的线条，门檐上清一色的挂满绿色的布绘，随风轻舞，穿着古老服饰的人们被高原天空紫外线晒得皮肤红黑，一边沿着古墙在镇上走，一边念诵着听不清的古文。同样泥石构筑起的简陋护墙并不是很高，密密麻麻地插着秀而钝的金属毛尖，十几支老枪也靠在那里。 KDA 举起双手，一边挥动一边朝入口走去，对方发现了他，站起并高呼了一句古代语。 KDA 的数据库开始内搜索，不一会儿得出了反馈信号。 我收到了求救信号。 出乎 KDA 的意料，通过发声机构从嘴里吐出的词语格外流利，这更让对方惊奇不已。 人，有人呐，有人来了！ 对方的惊讶声迅速地多了起来。 快开门，快开门呐！ 端着枪的一个红皮肤青年喊了一声，护墙下村口的木栅栏迅速朝内两侧移开，守卫者和镇民们全部出来看，都满脸憔悴，衣着破旧，眼神悲苦。为首的老妇人拄着拐杖轻声地问， 年轻人，你是谁呀？你从哪里来？ 哦，我从东边来，不值得报上姓名的旅行者。 东边，外面的世界已经快20年没有看到那里的人了。远道而来的孩子，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吗？ 是的。 众人似乎并未因得到这个回答而高兴，只是不断地看着瘦弱的 KDA。 我们赞美你的慈悲和勇气，年轻人，愿天神保佑你，随我们来吧。 雪山旁的风似乎从未停下过，干冷如刀子磨割着人们的脸和意志。眼望四下，古旧破败，毫无生气。众人来到一间稍微大些的屋前，老人推开木门迈进，身后的众人并不跟上，而是给最后的 KDA 让开一条道。黑洞洞的门内传来苍老的声音， 进来吧，孩子。 室内昏暗无比， KDA 一眼就看见了头顶关着的电灯，正随着吹进来的风慢慢地摇动着。 老人家，为何不开灯呢？ 已经快没有发电的油了，孩子，最后的电力却用来维持发报机。你看，我们连灯油都用上了。 屋内正中央摆着3把木长凳，围成一个凹子，把门口留出，正墙靠着供奉神像的香案，油灯小碗已几近干涸。老人驼着背坐在正位，招手示意。 远道而来的勇者，我为你祈福。 老人满脸皱纹，双手合十朝 KDA 低下头去，他急忙模仿着对老人一样的微微低下头。 你已经秉持天神的礼节，我深深地为你感到高兴。在我还年轻的时候，一群和你一样的外来人拜访这里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外面的知识和机器。那些知识和机器让这小村子渐渐地繁荣起来，我们很勤劳诚恳，不存欺心，祈求天神的永生保护。然而这20年来再未有外来人光顾这里，几年前甚至出现了邪魔，那些恶魔以利爪和牙齿偷吃我们的牛羊，伤杀我们的同胞，向岸上的神台蒙上了灰烬，苦难摧毁着我们的生活。我们无数次地反问自己，究竟做错了什么？ 像被母亲抛弃在冬夜雪山里的孩子，无数次的祈祷天神，直到你的出现。孩子，你来了，一定是天神的旨意，他只是在考验我们。天神没有抛弃我们。 一通话浇在了 KD 的头上，让现代文明造就了他哑口无言。 老人家，这里发生了什么？邪魔的利爪和牙齿。 是狼，越来越多的狼，每逢夜晚都在大雪山上哀嚎，吓得孩子们都忘记了哭，大人们紧张地守住门口，他们有时成群结队地来吞噬我们。这里有过狼，但以前从未那么多，这一定是邪魔，邪魔的。 老人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。 我明白了，我愿意帮助你驱赶走那些邪魔，如果只是普通动物应该不难。 你果然是天神派下来的，我们运塑你的像，让子孙后代世世供奉，油灯永不熄灭。谢谢，谢谢了。 老人激动起来，口中开始喃喃地念诵经文，门外的两猎人也合着一起念。 请不要这样。对了，我们还有几个人在外面，我先带过来吧。 你是天神的意志，等待是对上天的不敬，我们一起去迎接。 老太婆说着就要起身。 不必了，天神说这群仆人来无影去无踪，务必静候。 为避免纠缠过多， KD 说完就出了门。老人挪动不灵便的步子，便缓缓地来到众人旁边，一同驻足遥望他的背影，高声念诵起在 KD 听来不知为何物的咒语。虔诚在寂静的雪山脚下昏昏然飘向四方。 KD 回到驾驶室，将情况告诉了大家。苏哈对老人口中念念不忘的天神似乎并无好感，然而他的意见和众人是一致的，消灭狼群，解救这里的人。没有分歧和顾虑后，飞船驶向了小村庄。 KD 打开扬声器喊： 是我，刚才的那个旅行者，不要开枪。 在半空俯瞰，这小村子仅余的几十间房有小半已漏顶坍塌，被积雪扮演。还剩多少人呢？几十个，营养不良，瘦弱不堪。也是，大雪封山，哪里还能种粮食？狼群会是怎样的呢？怀着忐忑的心情， KDA 将飞船降落在村中心的空地上，一下占据直径20余米的圆形面积。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，睁大眼睛和嘴巴围观这个庞然大物，不敢靠近。有调皮胆大的孩子突然跑上去触摸一下金属表皮，又赶快回头逃开。大人们惊恐着将其按住，强迫娃娃们朝 KDA 等人道歉。嘟，响声惊动了人群，飞碟底部舱门打开，乘着升降梯的 KDA 缓缓地降下，身旁站着轻挽他手臂的艾利克，银白长发随风飘动，看得村民们呆住了。 快跪下，是天上派下来的女神。 老人的喊声惊醒了人群，纷纷跪僵下去，身体的每一寸紧贴在地上，手掌平摊开，仿佛是在向神表达自己心如手般干净而无执他念。短暂的停留后，何时才缓缓站起，低头静肃，默然而立，并不敢拍去身上的尘土。艾利克被平生未见的场景镇住，以至于都忘记给上面的苏哈和狼犬腾出升降梯，还要 KD 拉他一下。 请不要这样，大家像平常一样就行了。那个，请把头抬起来吧，不必拘谨。 KD 满脸堆笑，不知所措，右手在头皮上挠着。四下之人噤若寒蝉，人并不可怕，因人与人之间的力量相差并无多少， 而那虚设的超自然的力量远胜于人的神所代表的力量，则能很好地压抑住人们的各种欲望，止于虔诚。这是引出 DNA 中刻录着的弱者的恐惧感吧。头纷纷抬起，视野中出现了年轻的天神和稚气未脱的女神。人群中突然炸开了锅，高喊、恐惧、惊叫，他们朝后退，挤推着外围的挡住自己去路的人。冷汗、布满血丝的双眼、扭曲变形的脸和尖叫充斥了整个村落。老人干瘦的右手仿佛一截枯枝，颤抖着指向正在下沉的升降梯。 你是邪魔？ 红头发，祖宗书上说 这是魔鬼呀、啊！ 救命啊！ 红头发来啦！ 勇敢强壮的大人都四下夺路而逃，顾名所以的小孩被这场景吓得连哭都哭不出来了，只能惊恐地呼喊亲人：“ 大家不要走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 凯迪不知所措地高喊。艾利克不禁地抱住哥哥的手臂，紧张地查看周围的情况。 邪魔，天神啊天神，你为何将破坏神的化身带到我们本已苦不堪的家里呀、啊、天神啊天神。 一丝黑血出现在胸腔起伏的老人的嘴角，他眼中淌下浑浊的泪，漫过苍烈如树皮般的皱纹。 老人家，你怎么了？老人家， 苏哈与凯爹不约而同地转过头，望向那枯枝所指的红发男。 赶走他们，骗子，恶魔！就是他们带来的不祥，就是他引来的狼。红色是血，他们要分我们的血。经文所说的杀戮魔鬼。 婆婆，快离开那里！婆婆， 大家一起上，打死他们！ 老人一声令下，四面八方传来了男女夹杂的呼喊声，紧接着是迅猛的石块和木棍。凯蝶一边高喊，一边转过身抱住艾利克，用身躯挡住飞来的投掷物。苏哈拉住红发男，跳下梯板，三步并作两步将凯蝶与艾利克推进了升降梯，按下电钮。送他们先上去，凯爹还在试着呼喊：“ 凯文，快离开这里！你也看出来了，他们不喜欢红发男，别费力气了，无法解释的。” 那些石头和木棍飞打在红发男的大衣和头上，他仿佛什么都没发生，轻轻张开双手，惬意地吹着雪山下的风，蓬乱的红发缓缓地波动着，此刻都在享受着清新凉爽的空气。开阔的空间，还闭上眼睛，一脸幸福满足的样子，这无疑加剧了众人的恐惧。 他在吸我们的灵魂，吸我们的灵魂！哎，再投多一点！ 枪声响起，村口的武装队赶了过来。如 KDA 一般，苏哈转过身，巨大的钢甲将呆望天空的红发男挡在了身后，子弹在他的背后上击出火星，升降梯再次降下收起二人，飞船在村民们的火力包围中升高离开了，旗下咒骂与悲哭声不绝于耳。 我们竟然对邪魔跪拜，注定要被天神抛弃，被那些狼撕碎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，星陨系列科幻小说，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，编辑张璐。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Kitty 还在试着呼喊， 凯文，快离开这里，你也看出来了，他们不喜欢红发男，别费力气了，都无法解释的。 那些石头和木棍飞打在红发男的大衣和头上，他仿佛什么都没发生，轻轻张开双手，惬意地吹着雪山下的风，蓬乱的红发缓缓地波动着，此刻都在享受着清新凉爽的空气，开阔的空间，还闭上眼睛，一脸幸福满足的样子，这无疑加剧了众人的恐惧。 他在吸我们的灵魂，吸我们的灵魂，哎，再投投多一点。 枪声响起，村口的武装队赶了过来，如 KDA 一般，苏哈转过身，巨大的钢甲将呆望天空的红发男挡在了身后，子弹在他的背后上击出火星，升降梯再次降下收起二人，飞船在村民们的火力包围中升高离开了，旗下咒骂与悲哭声不绝于耳。 我们竟然对邪魔跪拜，注定要被天神抛弃，被那些狼撕碎。 飞船转为高空悬停，苏哈帮助呆坐的红发男弹尽身上和头顶的尘土，这才转头检查受到枪击的装甲，似乎连划痕都没有，那些火花应该是劣质铁弹撞击碎裂后爆出的高温碎屑。 怎么能这样，他们又不认识他，就看发色判断人，这太荒唐了。 艾利克惊魂未定，一脸的愤愤不平。如果世间的人都能有统一的判断标准，哪里还会有这么多的误解与重伤？ 苏哈小姐，一切看你，在这种事上，我从不干涉你的决定。 凯蝶顿了一顿， 还是帮吧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死。他们应该都是非常善良的人，以我的感觉，只是被一种错误的观念屏障了。观念错了可以再纠正，而人死了，生命无法重来。虽然这种恶魔来干涉自己的生活死，并不符合那些人的欲求。凯文，你在超越个人的情绪去判断。这两年里，我遇到的许多人都是按个人喜好行动，他们说活着就是为了自己快乐。有人甚至说，在这个世界上秉持大义的人最后会被活活累死。我知道你并不是怕麻烦的人，哪怕别人误解你，你也是一直这样做好事，你的命运会布满荆棘的。 红发男的双手抱住后脑，翘着二郎腿斜躺在毛毯上，透过天顶的玻璃窗看云卷云舒，好不快活。 KDA 偶然瞄了他一眼， 这家伙今天给我们惹了那么大麻烦，却一点主动承担责任的意思都没有。 艾利克蓝色的眼睛望向红发男正在细细品味的天外，很近，似乎触手可及。眨眼间怨气逐渐消散，气氛缓和。 苏哈姐姐，你的跟班可真怪呀。 是啊，你当他是个孩子就行了。 是女生遇到傻乎乎的人就容易笑起来，还是困境中的人类遇到内心毫无恐惧焦急的同伴就容易笑起来呢？ KDA 现在没有心思参与调侃，思索着解决办法。 凯文， 刚强坚毅的苏哈停住了笑声，迅速转回到问题上来。 我们并没有足够的时间耗在这里，我建议留守远观，等村子被侵犯的时候再动手，这样避免和村民们的麻烦。 你的想法很好，可是还有两个问题。 你说。 第一，我们并不知道狼群在何时出现，这么等待可能遥遥无期。虽然听老人之前的话，似乎村子近期一直都在遭侵犯，但不能排除一直干等下去的可能性。我们的时间给养储备都无法支撑长时间的守候。第二，进犯的狼群消灭了，是否等于危机消除呢？是否还有狼窝呢？我想还是要找到源头，所以要从那些野兽的踪迹中寻找解决一切的办法，这不知道又要花费多久。苏哈的脑海中流过一缕缕黯然的情绪。艾利克蜷成一团，盖着 KDA 的上衣躺在放平的皮质驾驶椅上， 意识渐渐地迟钝起来。红发男仰面摊成一个大字，流着口水呼呼地酣睡。苏哈双手搭膝靠坐在墙边安眠，这对他来说就像别人钻进温暖的被窝一样正常。这个从五岁起就在战场上生活的女孩，早早适应了各种恶劣环境下的仅能满足基本需求的生活。飞船停在远方的一个凹谷里，伸出高耸纤细的雷达监测着小村那边传来的声光信号。驾驶室的穹顶整个透明，绵延到地板上，现在已经关了室内灯，能清晰地看见星星在浩瀚的宇宙中闪耀，远处的雪山，半人高的控制台前， KDA 如过去的那些夜晚一样站立着，观测着周围的仪表情况，时不时地抬头看向远方。突然间，一种似乎毫无意义的信号产生，进入他的回路当中。他伸出左食指，轻轻弹了弹半透明的罩窗。惊奇的是，罩窗发出金属一般的脆响。还以为是钢化玻璃，果然眼睛有时候靠不住。他默想着，这一定是教授用特种材料做的，可以变得透明，也可以不透明，硬度又像钢铁。 妈妈，爸爸，妈妈，爸爸。 或许是敲击声的缘故，只见身旁驾驶椅上的埃里克眼角挂着未干的泪珠。 KD 回路里浮起难过的波动，这个16岁孩子的手不断地颤抖着，他急忙将他的手握在掌心，热气流包裹住他，不自觉地他感到女孩的手细腻和纤柔，自己似乎心跳加速。尽管理智分析告诉自己那只是产生在大脑皮层的一种欺骗的假现象，并非真有泵血的脏器，可神经回路依然无法冷静。可惜的是，宁静的夜只有持续到这里，事情的出现快得不同寻常，似乎冥冥之中有什么将四个人的命运与这个村子推动在一起。 KDA 头戴的监听耳机内撕心裂肺的嚎叫和哭喊声突然从镇子的方位传来，扬声器里传出的枪声大得惊醒了旁边刚睡着的埃里克。他揉揉眼，迷迷糊糊地起身观望，只见 KDA 眉头紧锁，双手在控制台上快速地敲击着。 KDA 掌心向下平贴住金属球，神色严峻。抓稳，要起飞了。火把的光本来就细微，在积雪反射下变得透亮，小村的入口栅栏已经倒塌，挂着17、18条灰色的死狼，之后是几具被撕扯得残缺不全的尸体，无一例外的都握着那些老旧的枪。地面上数不清的一样灰色的长毛狼汹涌而入，在雪地上疾驰追逐那些拼命逃跑奔向祠堂大屋的人，狼群扑上那些腿脚不及的弱者，一拥而上的撕咬，带着泪和恐惧神情的残破不全的头颅与白骨隐露的肢体，连同内脏飞落在各处，鲜血喷涌激射在雪地上，地狱一般恐怖。祠堂外围着厚厚的高墙一样的木柴，似乎还泼了油，有人握住火把等待村民涌入然后点燃，祈求借助着最后一道防线阻挡蜂拥而入的捕食者。有多少只呢？几十？上百？不，都不对，他们要面对的是几百只涨红了眼、刀牙利爪、饥肠辘辘的猛兽，而对面是仅存的十几个几乎手无寸铁、似乎已是他们口中之物的人。救命，救命啊！不要关门，不要啊，不要关门！因营养不良、体力不支，渐渐被狼群追上，守着大屋的人摇了摇头，不得不提前用备好的柴门顶上缺口，点燃了火把，奔回黑洞洞的祠堂里。大门紧闭，火墙将瘦年轻人阻挡在外，狼群一拥而上，瞬间将他撕碎在冰与火的夹缝中。而火并没有阻挡住狼群前进的脚步，有的狼开始用身躯朝厚重的柴火上撞去，迅速燃着，掉落而死。KD 很清楚，对于单个长毛狼而言无异于自杀，而对于一群狼而言情况 就完全不同了。随着牺牲的狼越来越多，木柴墙被撞得开始晃动起来，似乎很快就要倒塌。望着地上发生的一切，艾丽可颤抖着用手捂住嘴巴，说不出话来，不知所措。我把飞船射成悬停，你们谁也不要下来。话音未落， KT 起身提起插在储物槽里的利刃，升降梯缓缓打开，冷风伴着此起彼伏的狼嚎叫声倒灌进来。 还有几十米，你要跳下去，你的船不是配有武器吗？ 苏哈急呼，激光术对付大群野兽不好使，我一边吸引它，一面给祠堂解围，一面消灭它。 等等，哥哥，那里还有一个人在外面。 KD 猛回头顺着艾利克的手指望去，只见祠堂不远处一间小屋边上有个男人正抱着什么，单手费力地将木梯靠在屋子南墙要爬上去。几只狼发现了他，咆哮冲上，飞船内谁也没有发觉有个人已经悄悄踏上了升降梯板。当 KDA 回过头来的时候，只看到红光一闪，消失在升降梯的孔洞中。 有人下去了，是那个红头男苏哈小姐。 KDA 紧跟着从洞口也跳了下去，雪风吹得落在升降盘上的他有些站不稳，他急忙蹲下用刀尖抵住减缓滑动，可身旁哪有红发男的影子。只见那半空中飞扬起的大衣急速地摆动，烈火般的红发以及紧握在右手的锁链匕首似乎化作一枚箭，射向几乎要咬到洛丹村民的狼群。 你 KD 的话音未落，红发男已经不偏不倚地踩在一只狼的脊背上，将那家伙瞬间砸成了肉饼。红发男却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似的，一脚踢开狼尸，转身背对正在努力想爬上梯子的男人，迎面奔向狼群。 他这么高， 半空的升降台上 KDA 不由得惊呆了。 天哪，如果人类有一天都被改造成这个样子，那这样，那 血腥味浸在风中，火光映红了天空，人与狼为生存而相搏杀的尸体四散各处。红发男粗壮的右臂急速挥动着手中的刀刃，同那利爪獠牙的野狼厮杀。单对狼对他而言不在话下，自上而下出手截住扑上来的狼脖子，一刀切断头颅，迎着鸡喷而出的鲜血，面不改色地将尸身砸向他的同伴。而面对一拥而上的狼群，情况就复杂得多。红发男在雪地上一边不时挪动自己的位置，跳跃、下蹲、侧身翻滚躲开那些攻击，一边用匕首割、刺、砍、劈、削，狼血沾染了他的全身，脸上不断有溅上的红色滴落，已经看不清他的本来面目，墙壁上都布满了大块大块的红色，周围渐渐堆积起被切开肚腹、斩断肢体、击碎獠牙的狼，滚烫的血液从他们的血管中溅出、流溢出来，有些还似乎活着的，奄奄一息地发出独有的哀鸣，仿佛印证着生存的残酷。火墙旁的狼群被风中飘来的大片同类血腥味激怒，一只只仰天长啸，调转方向，循着味道，朝几个拐角外一样被称为狼的敌人奔去。挥刀屠戮中的红发男耳边忽然传来婴孩的哭声，他停顿了一下，身后的村民已爬上屋顶，用手试着推开木梯，显然他不想任何人再上去，包括拯救他的红发男。 魔鬼怎么会救人呢？不管了，对，看他那么厉害，并不需要上来，并不需要。 或许村民是这么想的吧。而就在这伸手推的时候，手中的包裹不幸掉落，里面夹着细微的蹄声，是个孩子。男人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，跳下去那样随时可能被吃掉，说不定还会把腿摔断，可孩子怎么办？男人含着泪水攥紧拳头，咬咬牙，终于决定放弃。 保命要紧，孩子可以再生。 或许他是这么想的吧。 红发男用刀劈开最后一只近身的狼后，转身奔向打满补丁的包袱，一个前滚翻扑上去将他抱在怀中，低头细看，孩子啼哭得十分厉害，小脸被冰冷的空气冻得通红，左手满是鲜血，不知是掉落造成了伤口，还是沾染了狼的体液。身后狼群大部队的哀嚎声渐渐近了，雪山上的风顺着缓坡吹了过来，横扑在小镇的天空中。红发男靠墙壁而立，略有红丝的眼睁大着，怎么办？一边保护孩子，一边同几百只饥肠辘辘的野狼贴身搏斗，不知他在思考这些，还是已经做好了背水一战的准备。只见他将带血的锁链匕首迅速绕起，收回到抱着孩子那只右手的衣袖中，左臂向前平伸出去，向下猛地一甩，那是什么？左手中突然多出一根半米长的金属棍，两指多粗，漆黑如墨，如大衣一般沉郁，唯一不同的是布满了奇形怪状的深红色防滑纹路。不，还不止这些，他有力的手指按下什么，左臂带风猛然抬起，棍梢由下至上一抖，直指前方，伴着突然的咔咔声，棍如鱼竿般霎时冲长了几倍，一段锋锐物从末端旋转着伸出，打开定住，火光星光和飞船的灯光下，冷峻地映着末端那柄半米长的三棱刺矛，不，应该说是三面合在一起的细长刀锋，漆黑醒目，似乎充满了饮血的躁动。这个孤军奋战的男人眼神中透着无比的自信，将用那杆纤细的枪挑战狼群的洪流。嗷呜！前、左、右，三条道路上分别出现了几只张着血盆大口、流着口水的狼。他们越过同伴的尸体，朝红发男扑过来。红发男似乎对这些毫不在意，毛尖轻点在地，一动不动。三刃枪刺穿了左边狼的喉咙，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右急扫，巨大的力道瞬间砸烂了那条狼的头，枪尖突破肉体和骨骼，斩向旁边的另一只再一只。如此连贯的动作出现在眨眼之间，红发男身边瞬时多了十几具面目全非的狼尸。在半空中的 KDA 被这种极其娴熟的战斗技术吸引住，以至于忘记下去帮忙。飞船内，埃里克和苏哈盯着地形图看呆了。 啊，那个恶魔在一个人打狼，手里还抱着阿纳米的小儿子，怎么办？ 祠堂二楼的瞭望口很小，老旧单筒望远镜从里面颤颤巍巍地探出来，观察着远处无比血腥的场面。听到这话，室内的人都沉默了，心情复杂，许久不曾有人在说话。 看来他是个好人呢，真的有点担心他。 细微的声音好像出自少年。 可是常人哪有这样的神力，狼群根本相反，他倒像是屠杀者。 什么？刚才谁在说话？谁说那个魔鬼是人？你脑子让魔鬼迷惑了吗？疯了吗？ 紧接着从不知哪个角落里传出一声大人的怒吼声。 对，一定是为了蛊惑我们的伎俩先讨好我们。 来自二楼的喃喃声。 哎呀，有道理，人哪会有这么强大。对了，那些狼一定就是他勾出来的，他在做给我们看，背后是更大的阴谋啊。 说话的人渐渐多了起来，似乎只有统领众人的老婆婆对此一言不发，摸着黑给供奉着神像的案前灯加了油，引了一点点细微的火点亮，火苗摇曳，昏暗地映着人们愁苦红里透黑的脸庞，在这拥挤的空间里略有恐怖感。老人开始吟诵起某种古文，村民们反而恍然大悟。 对，我们怎么忘了这件事？快，为阿纳米的小儿子祈福！快，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些了！ 一人高喊。 祈